这个俄罗斯西部啊，尤其是莫斯科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将回升到25度以上，这是一个回温过程。而在这个欧洲的西部啊，有一小片的降水发展，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整个降水区域呢也是比较分散的。那么中欧一带呢将迎来降温，德国一带最高气温将下降到10到15度，波兰一带呢最高气温也将下降到20度左右。整体来看，这个欧洲的大部分地方的天气是适宜旅游的。那么在北美呢，明后两天这个美国东部啊，降水是比较稀少的，气温呢将迎来明显的回升。除了五大洲和美国的东北部偏北地区外呢，这个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以上，局部最高气温可达到30度左右。不过呢，在这个美国中部啊，有一股冷空气正在缓慢的东移，它将与强盛的暖湿气流相会，将给中部平原带去一轮强对流天气过程。这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呢，将迎来雷电大风或者是短时强降水的这个强对流天气，也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所以说呢，就说这个美国中部地区啊，这个天气就稍微复杂一点了。那么在亚洲呢，主要是在这个中亚中东部地区啊，将出现降温和降水。明天呢，随着高空槽的不断东移，它携带着一股冷空气而来，所以在这个中亚中东部啊，都将出现一次降温降水过程。降温呢，最明显的地方主要是这个中亚的中南部了，因为前几天呢气温是明显回升的，这里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在20度以上，因此冷空气下来之后，明天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下降10度左右，降水呢也主要集中在明天，因为这个属于短波槽，小槽的移动速度比较快，所以呢，明天这个中亚大部这个小的中雨啊也不会维持时间很长，从后天呢降水结束之后，气温又将迅速回升。这个另外再提醒一点呢，这个日本呢后天将迎来较强的降水，它的这次降水呢主要是这个大部分地方以中雨为主，在九州和本州南部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总的来看，这个北半球的天气呢大部分地方都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我们也提醒即将出门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再次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这里是假日版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假日里面朋友每天要开心哦，我是苗山。 欢迎苗山。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假日的第二天，说不定已经出了远门了哈。 对， 还有更多的朋友留在北京，跟我们一块来度过这个欢乐的假期。刚才说世界那么大，这个片花里边一说世界那么大，我就想接一句：世界那么大，不过只有三天假， 稍微有点短。 是，但是呢，相信大家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可以稍微的休整一下哈，放松一下自己在平日日里积累起来的这样非常紧张的节奏给你带来的压力。 有时候哎，有时候我就觉得平时吧，每天睡不醒、觉得如果有那么几天我一定好好睡、结果真到这种假期的时候、早上起来哎呦到点儿我就醒了。 苗山还是比较辛苦的，有的时候会在早上的七点半钟，我们在每周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的早间啊节目当中，一起出发吧。 对，天天跟大家出发吧，然后我就在屋里就出发吧。 但是每次那个早起还是起得挺早的，七点半就要开始直播嘛。 对，一般六点半要从家出来。为了赶上七点钟吃俩油饼嘛。 嗨，刚想说披星戴月，这是奔着这个目的来。 因为我就发现早上起来吃的特别饱，你的这个大脑运转速度就快。然后呢，对于稿件什么的熟悉程度就会高一些。 说的对。 但凡是饿着吧就不行，缺点什么。 血糖低，它有问题。 对，跟不上。 不够用了。但是你知道中午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中午这个点出现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同样跟饮食相关的问题出现。 但是吃太饱了困，是不是？ 没错，也是困。 你吃了吗？ 稍微的吃一点。 哦，不敢多吃是吧？ 对对，中午饭真的是这样的。午后容易困嘛？ 我吃的稍微有点多。 没关系，今天假日期间我们放慢了节奏啊， 对， 慢慢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旅行方面的资讯。首先呢，我们要在这个五一假期，哎，还没跟大家再问声好是吧？我们五一劳动节是明天，是正日子，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嗯，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者，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对，其实五一这样一个日子呢，在每年的我们知道在接近年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新的措施、新的法规出台。那么今年也不例外，今年5月1号起，我们在前不久提到过的一些关于乘坐航空飞行器的一些规定陆续出台了。那么在5月1号开始，有哪几种行为将被限制呢？我们来看一看，九种行为将被限乘飞机一年。这是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我们维持好良好的秩序，有利于我们出行当中有更多的美景可以去享受。 但是文明乘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这九种行为大家要注意啊，都有哪些呢？比如第一个就是冒用他人身份证乘机的，这目前肯定不成，您都上不去。另外呢，就是堵塞强占安检通道，随身携带或者是托运违禁品等等。从明天开始在飞机上实施这些行为的旅客呢，将会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并限制乘坐飞机一年。 对， 由发改委、民航局、最高法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的限定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明天起正式实施。对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以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是几种了，但总共有九种行为的旅客采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措施。 就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就是一直在讨论，就是怎么样推动，怎么样建立起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这个体系呢，原来我们是通过好像总会觉得信用卡它就是唯一的东西了。 对， 事实上我们现在每一个公民在我们社会当中的行为都可以被列入到这样一个信用体系，是失信还是守信的记录当中。那么这九种行为，刚才苗山呢是为大家列举了前面的三种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九种行为具体包括哪些。那么这九种行为，它首先是有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航航空这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这个不用说了，这是已经违反法律了，对吧？已经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还有就是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这其实也是违法行为了。那么接下来还有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或者登机通道的。接下来还有随身携带或者托运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物品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具体来看，在随身携带或者托运行李当中故意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限制运输物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呢，不是你不能运输，不是你不能够带它出门，而是在航空器的安全方面是有具体规定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一些东西虽然 不是法律规定不能够带，但是它无法让你带上飞机，也就是说民航禁止限制或者运输物品。 嗯，在这个随身携带或者托运行李当中呢，故意藏匿国家规定以外的， 对，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对、就属于民航禁止限制运输的物品的，强占登站，还有这个强行登站，还有拦截航空器，强行闯入或者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还有机坪的，妨碍或者是煽动他人妨碍机组安检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实施和威胁实施人这个人身攻击的， 对， 抢占座位行李架，还有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还有盗窃，擅自开启航空器或者航空设备设施等，扰乱客舱秩序的，在航空器内呢使用明火吸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的，哎，最后这句特别重要啊，不听劝阻的前提条件下、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的等等，这都是我们提到的在携带随身携带或托运行为当中呢，禁止民航禁止限制运输物品等等。 嗯，这些行为其实有的我们看到已经是涉嫌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行为了、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乘坐航空器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就跟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一些物品它不属于法律法规，在任何地方都禁止了，你比如说液体的物品、那么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正常物品，那么在航空器安全方面呢其实早就有规定，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不再是被罚款或者说你被没收某些东西，而是你将被限制乘飞机一年。 嗯， 那么这个惩罚的措施是相当的严厉了。那么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个限制期限明确规定是一年，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被列入限制名单之日开始算起有效期一年，这一年期呢期满之后是自动移除。 对， 那如果被纳入限制乘机名单的人员，你认为这个纳入是有误的，是错误的，在名单执行之后你可以向有关的机关或者单位提起复核。 嗯，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这样的行为呢其实不管他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发生，不管他的行为的过错有多大多小，都会影响到你旅行和出门的安全。 对，其实这些行为啊，我们不是说从五月七号开始才开始限制，而是其实以前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 惩罚措施从五月一号开始严厉了。 对，只是这回又严重了、您就可能会根本就不让您走了，以前只是提醒您或者批评您或罚罚款什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安全，文明乘机。 对，失信名单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越来越熟悉了、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某些国家，这个失信名单一旦列入的话，很有可能对你终身的某很多很多的一些权益都会有影响。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醉驾名单当中，如果有了醉驾这样一个记录的话，在美国很多事情都是办不了的。 对， 那我们也知道某一些这个朋友在美国如果有了这样的行为的话，甚至连美国他们不是有这个叫持枪权吗？ 对， 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权利都会失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叫做失信名单，在我们越来越走向这样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这样一个趋势之下，大家还是要多多的重视，包括你的每一项记录都会被在这个在这个失信名单当中都会被联系起来，那么可能你在某一个领域当中的失信就会造成在其他领域当中失去权利。 嗯， 好，刚才说到的这是九种行为被限制乘飞机一年，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五一出游大家都迎来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特别热闹的节日啊。那五一期间呢，我们知道预定这个自由行和跟团游的人数，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是同比增长了20%左右，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小长假、但是呢大家出行热情非常之高。在这个出境的方向方面，我们看到的日本和东南亚海岛，这些都是出境的热门。另外咱们国内的海南和江浙呢，也是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目的地。受到机票酒店价格上涨的影响，五一的出游价格上涨呢大概是在30%左右。 我觉得也是由于我们的假期时间限制，我们这个热门的目的地也是局限于在我们国内周边的一些东南亚的地区，以及我们本国很多大好风光的像江浙一带。 嗯， 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据这个一些业内人士分析哈，五一小长假期间自由行跟团游的预订同比增长了是20%左右，其中呢境外的日本、巴厘岛、塞班岛等这个短线游最受青睐，国内热门区域则集中在这个海南、江浙等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此外呢，周边游市场呢也颇受欢迎，北京周边游报名人数同比这回增长了100%。 某一个线上的旅行大数据显示，五一出境机票预订前十名的地区是曼谷、东京、首尔、吉隆坡、香港、普吉、台北、大阪， 然后清迈、澳门，这是把咱们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都集中在一起了。 对， 那么最热衷出行的人群集中在上海，热衷出行的人群集中啊，我们提到的就是出行的出发地啊，一个是上海、北京，然后香港、广州、重庆、深圳、昆明、澳门、杭州、天津。来自其他的网站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表示说呢，受到签证因素影响，目前的小长假期间大部分出境线路呢，其实在这个节前已经都停止收客了。 嗯， 短线出境的余量呢，确实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啊，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对，在每一个假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通过这些数据显示呢，一般是这种假期，公共假期临近的时候，您在线订票肯定一般都是来不及的。 嗯，虽然是免签的很多地方，但是这个机票你这个机位是订不上了， 贵呀，而且也 没错，来自某一个网站啊，旅游网站的这个度假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旅游旺季。 啊、 我们知道，一过了这个、其实从清明之后啊，慢慢慢慢就是一个爬升的过程。 对， 航运呢在这个期间呢是比较紧张的，因而机票的这个价格涨幅是比较大。同时呢，高铁沿线城市的火车票呢也比较紧张。预计旅游线路价格涨幅大概是在30%左右。在五一这个小长假过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在30%以上啊，还有攀升的可能。 我估计还能多。 嗯。 然后仅从这个机票价格来看呢，某一些网站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出境游的往返含税机票平均价格上涨了6%。比如说五一期间从北京出发往返东京的机票，直飞的航线含税机票价格已经当时啊在出境前攀升到8000元以上。了，基本上 东京的、 对吧？你想这个距离是不是太远？ 对， 比飞上海远不了太多，是吧？ 嗯嗯、但是确实是这个短途，一般来说为什么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我刚才说了嘛，只有3天小长假。 嗯，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有凑一点假期的可能性的话，也不是会特别特别长的假期，所以在短途方面一定是机票比长途还要紧张的多。 嗯。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刚才听到的是大数据的报告，接下来呢在歌声过后，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值得关注的旅行情报。 Shake you down. Each touch belongs to each new sound. Say now you want to shake me too. Move down to me, slip into you. She sinks in my mind as she sheds through her skin. Touch like taste like fire. Hands to know what I no longer deep in. Hands to fuel. Precious time, we'll dance inside the sun. 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继续我们的新鲜资讯，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为了方便市民出行，来自咱们北京的一个好消息，开往春天的列车啊，这样一个名词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更便利出行的一种方式。 对， 市郊铁路的 S2 线呢，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尝试了，它是加密开行了两对旅客列车，高峰期的发车间隔由过去的两个半小时缩短到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这对于很多要到北边去游览的朋友来讲非常的方便。 对，对于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次假期时间不长，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说干脆就在家吧，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消息，对于在家待着的朋友也可以到周边好的地方去逛一逛，比如说居庸关附近的漫山花海当中，白色列车蜿蜒穿行，这样的美照呢，让北京郊区通勤线路 S2 线迅速成为网红。由于采用了内燃机驱动， S2 线列车比普通和谐号慢很多，穿越山地时速呢降至每小时45公里，特别的适合赏花，因此呢就被誉为赏花专列。慕名而来的游客呢，使得列车在高峰时段是一座难求啊。 对，所以在这个小长假期间人尤其多的时候啊，就加密开行了这样一个列车。 对， 平时我们知道这个间隔比较大，如果乘坐过 S2 线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傍晚较早的一般回程方向的列车是下午的5:30停靠八达岭车站。如果你错过了这一趟呢，你就得等到2个小时以后，就7:31才会有车。 哦， 如果你不能起个大早赶上比较早发的列车的话，很多赏花的游客呢是来不及看一眼八达岭的风光的，就得赶紧去售票窗口买返程票了。所以有的游客还表示说啊，如果可以在居庸关停一站下去看看就好了，每次呢只能是很可惜的坐在车上看。 对啊， S2 线呢是利用既有铁路开行，线路自这个黄土店站全长95公里，停靠黄土店、南口、八达岭、延庆、康庄、沙城6座车站，黄土店站呢可与地铁霍营站换乘。 哦， 考虑到这个赏花游客大增的因素，所以从上个月的，哎呀，还不是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呢，今天最后一天， 4月份是吧？ 对，从4月24号开始，一直到5月2号，也就是后天 ，S2 线呢将依照节日高峰图运行，早7点到下午5点的高峰时段，每隔1个小时左右就会发送一趟往返城区到八达岭景点，也就是延庆的市郊列车。 其实很惭愧，我说了这么多次这个 S2 线，包括咱们的有很多的京郊线路啊，现在这个火车线路非常美，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坐一次。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应该还是很多年前。我去，也就是往这个承德方向走，其实是走途经这样的线路，但是是一个远程。但是现在其实这样的短途的，像 S2 线、S1 线这样的列车，真的是可以方便更多的市民到京郊去游览，尤其是在节日期间。如果大家觉得开车停车不方便，对吧？然后你觉得这个公交车呢，你可能太慢的话，这个 S2 线这样的短途列车真的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 你是去不了了，大家去看看吧。明儿您还得直播呢，哈。 这个确实是啊，火上浇油啊， 拉回到现实。好的，稍事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 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长奏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星系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五一假期呢，确实有很多的活动啊会开展，包括刚才跟苗山说到，音乐节，大家可能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有刷屏的。 嗯，草莓音乐节开幕了，29号到5月1号。 嗯，这是咱们，我觉得北京或者乃至整个北方，在每次五一期间，开始的陆续开始的这样一个盛世的一个序幕。 对， 每次到了四月底的时候，大家就想着，哎，音乐节，各种音乐节快开始了吧，然后呢很多的音乐节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喜欢的音乐人，包括一些相关的活动会开展， 嗯， 所以呢吸引更多的城市的游客会到郊区， 对， 会到山地，甚至会到沙漠腹地， 对， 去看一场一场的音乐节。 这个音乐节为什么大部分都在远离市区呢？就是因为可以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亲近自然。 对，亲近一下自然，在大自然里享受音乐。嗯，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在办音乐节方面哈还不是那么的成熟，跟这个欧美国家比起来，嗯，但是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让年轻人呢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还可以感受音乐。 对，今年呢是4月29号到5月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啊， 嗯， 这个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的2018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呢是回归了。这个怎么讲呢，用原来这个资料当中语言来说啊，就是4年之后终于回到大本营。 这4年已经都没办了，是不是？ 对，因为是这样，这个4年回到大本营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追溯一下，2009年是在咱们北京的通州运河公园第一次举办，然后近10年的时间里面，先后在全国的24个城市举办过，已经成为了比较有影响力的音乐节的品牌了。 哦， 那么从2009年到2014年，北京草莓音乐节呢是每年五一都会在通州的运河公园来办的。那么在我们知道的这个4年之前呢，其实是一直没有在北京再出现。 哦，他不是说没办，是没在北京办， 对， 是不是？ 那么2018这样一个叫越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呢，这回是终于回归，这让很多朋友呢是看到老朋友回来了嘛，非常的热情， 嗯， 非常高兴。 嗯， 这次呢据说是7大舞台。100多组音乐人参演，昨天我看刷屏的好多音乐人我都不认识。 对，我看这个资料里显示今年有这个蔡琴 啊， 是不是？ 对， 他可能还会在压轴出现，还是， 嗯嗯， 而且他是第一次参加草莓音乐节。 嗯嗯嗯， 然后还有像中国独立音乐史上比较重要的像窦唯啊， 现在大家认出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因为他后来有一阵儿被大家在媒体上曝光的比较多。 哦，对对对， 因为他的形象有改变嘛。嗯， 而且也是因为他闺女的原因吧，经常会同框。 嗯， 另外这个朴树啊，还有 SHE 里面的前成员 田 馥甄、 哦嗯、 对都会这个亮相。据说田馥甄昨天就亮相了、 哦、 对、 嗯、 然后这个的名单里我这次特别期待有阿四，我特个人的 喜欢、哦、你 喜欢 他、嗯、 有女朋友、嗯、别忘了亲、嗯、我吃饭安、嗯 嗯、另外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你比方说这个像谢天笑，像赵雷，像这个曾轶可、 嗯、 马迪啊，宗教诅咒等等等等，他们都会来，李志也在当中哈。 嗯嗯，年轻人应该都挺喜欢的。 嗯， 所以如果您这个还不如到这三天假期怎么办？您看这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哈，去平谷感受一下，当天往返没问题。 我据说现在平谷咱们这个办的是越来越好了，还是寄语吧，以后办的会更好哈。 对， 因为昨天还是看到有朋友呢，也对这个音乐节当中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环节呢，自己也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嗯， 那么希望这个主办方能够重视这些意见，也能够让咱们这个每年的音乐节呢，成为咱们上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五一假期期间，大家首选的一个目标。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啊，能够让大家在这样的春天的尾巴，我还是那么说，春天的尾巴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出门。但是你如果没有特别长的假期，出不了远门的话，我们在音乐节的这现场可以感受咱们北京的好山好水。 对，坐着 S2 线。 嗯。哎，别着急啊 ，S 二线好像走的不是这条路啊，你又给大家支错了，支昌平， 啦啦啦啦， 延庆去了， 对，先去赏赏花儿。 平谷， 嗨，没有姑娘对交通这么熟悉的， 没关系，以后呢还是大家带着苗山一块走。刚才说到五一假期，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因为昨天是第一天嘛， 对， 在咱们相关的旅游部门的这个数据统计之中呢，有很多的一些数字值得咱们大家来看一看、 嗯、 看是不是昨天咱们都为这个北京咱们的五一假期的旅游做出了相关的贡献。 嗯， 昨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全市重点监测的17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是 172.6 万人次，据说跟去年同期是持平的、 哦、 那么其中呢历史文化观光型的景区呢接待是 55.9 万人，同比增长 18.9%。 嗯，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个分类的时候，历史观光型的景区历史文化 更受欢迎， 对，它越来越受欢迎、 嗯、 那么自然山水型的景区呢，当然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一个大头，16.7万人，跟去年是同期持平。那博物馆型的景区呢接待是41000人，同比减少了 2.1%。 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的解读、 嗯、 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人流量到博物馆去参观的人流量一直在增加，所以呢事实上在假日期间 哦，其实它这个减少是有原因的， 对， 因为在特别的节假日大部分博物馆现在是限流和预约的， 对吧， 对， 所以平时在增加其实是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还有就是现代娱乐型景区接待是 35.6 万人，同比减少 11.4%， 而城市公园型景区呢接待是 56.3 万人，同比减少 8.2%， 奥运遗产型的景区接待是 0.2 万人，就2000人，同比减少 40.7%。 当然了有更好更多的更新的去处了，大家可能有更多选择了。 对， 我们看到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啊，这个大家就比较有感受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大的方向嘛，是类型，接下来说一些地方。故宫博物院，那么在昨天这样一个第一天的假期接待是86000人，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也是限流的啊。 对， 那么它的同比增长是 3.2%。 哎，我有点担心又增长了、嗯、 但是这个增长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确实是有方法可以限流，可以来科学的测算人的这个增长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颐和园接待是76900人，与去年同期持平，而天坛接待34000人，同比减少 29%， 八达岭长城接待38000人，同比减少 5.4%。 嗯， 中心城区咱们的现在这个像北京市的这个饭店的平均出租率呢，我们看到是 60.9%， 近郊区饭店平均出租率是 38.1%， 远郊区饭店平均出租率这个高一点啊， 54.1%，很有可能大家都去了，大家都去了，都去郊区去了。 对， 啊，这个郊区民俗游客呢，一共是77.5万人，同比增长29.4%。然后其中，来看看你刚才提到的啊，平谷区接待人数，我们知道平谷嘛，刚才说到的， 对， 这样一个音乐节的全地，24万1000人。 嚯！ 然后怀柔区呢是15万人，凡人区呢是11.2万人。 为什么平谷区接待人数特别的多？就是因为都进音乐节了，是吧？ 确实是有帮助啊。4月28号的时候一个统计数据，应该是在前天了。民航进港人数15万人，同比增长12.5%，而铁路进站人数呢是44.3万人，同比增长3.8%。因为前天刚好我也去火车站接人啊，这朋友到北京来旅行， 感受到了吧？人山人海， 确实人很多，但是还是还好了，因为毕竟北京有一个好处，咱们的火车站呢这个比较分散啊， 嗯、对， 来的方向不一样。昨天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 投诉方面的情况，一共接到国家旅游局12301系统、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45转来的各类旅游投诉呢，一共是2件。 嗯啊，就2件， 对，同比2017年的12件下降了83.3%，没有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案件以及旅游群体性事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市旅游市级直管3家咨询站接待游客咨询，一共是8642人次。这个现在咱们做得很好啊，就这个旅游咨询啊，比前一天上升了 12.1%。 昨天还是有更多的全国游客还有国际的游客到北京来旅行。 对，不过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数据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哈， 确实是 为了更多的游客在全国完成自己的假期旅游，一直为辛勤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们，咱们谢谢他们。 嗯，刚才说到的这是来自咱们北京市旅游方面在五一第一天情况的一个通报。 嗯， 其实在昨天或者说在近几天啊，大家有很多的好消息都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哎，这个事儿可能都知道了吧，就是咱们的轨道交通全网那个二维码乘车， 二维码坐车了。 对对对，二维码可以说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大家可能更直观一些，就在你刷卡那个机器上有一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呢就在面向你的部分一个很小的一个框，然后你拿手机来扫码支付就可以。 哦，其实我之前坐地铁我已经发现了很多的那个闸口已经有变化机器。 嗯， 但是呢我就一直拿那个一卡通在寻找可以刷一卡通的地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前面这个黄色的露一个小屏幕可以好像扫描的东西是扫什么的。 对对对， 哦，原来是扫二维码的。 很早咱们就发现已经加了这东西了， 对， 但是没有，还没有完全通用。 对， 所以呢一直在等。那么从29号开始，也就从昨天开始，咱们的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的全网，当然不含那个西郊线啊， 嗯， 其他的部分都实现了二维码的乘车，所以大家应该感受到的便利措施是越来越多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我们迎来了好消息很多，当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人流量比较集中， 对， 所以不论是去音乐节还是去各个景区参观或者去博物馆去游览，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最好是能做到这个错峰出行。我们虽然没有做到大的方面的错峰，比如说在五一前后，但是你在每天的时段里面，你可以学习一下苗山上直播的经验，是吧？ 嗯， 早出或者是晚去都可以。 对，比如说该刷牙的时候不刷牙，该洗脸的时候不洗，然后别人都开始吃饭了，我开始刷牙洗脸了，这是错峰。 其实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的顺序。 对，但是还是要最后注意大家一点啊，就是文明旅游，文明出行。 嗯，好的，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假日版的节目，我是张帆， 我是苗山，祝大家节日快乐。 嗯，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 Sign on, all my islands are